见星星叹息，用寂寞的语气告诉不灭的雨，是否放弃日夜追寻风的冬季。心事不停在乎你，你却像风一样左顾右盼而行。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，我给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，每个欲言又止浅浅笑容里，难道你没发现我渴望讯息？我应该如何让你知道我爱你？连星星都知道我心中秘密，今夜在你窗前下的一场雨，心事不停累积，变成廉价的泪滴。你始终没留意，我特别在乎你，你却像风。